The system is completely transparent. If we added any antibiotics in the fish water, which is generally happening in pisciculture, we would kill the biofilter and we could not feed the plants. In the reverse, we also are very careful with the plants themselves, not using any pesticides or chemicals that could go back in the fish system. 这家生态屋顶农场预计将延产35吨鲈鱼和18吨小西红柿。此外，农场还种植了大葱、豆角等蔬菜，以及一些盆栽的花卉进行出售。在产品的销售方面，农场则无需支出太多的运输成本，因为大部分买家都是附近或周边地区的消费者。 真希望这样的聪明屋顶农场很快也可以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感谢您关注本期的环球三十分，下次节目见。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英语广播剧场 Coming up next Sierra Works Beijing， 颂唱千年运河谣，咏叹改革40年。10月16日，通州大运河森林公园，北京广播电视台、中共北京市通州区委宣传部联合策划运河潮起40年听见经典诵读会隆重举行，聆听烟波浩渺的运河声，感受古韵新风的通州情。10月16日，让我们一起听见潮声，听见经典。 The greatest test of courage on earth is to bear defeat without losing heart。有勇气不难，难在他面临失败时并不退缩。沉淀浮躁，历练青春。您现在听到的是。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